所以为什么要尊师？老师为什么要尊师？老师绝对不是要求，而你一定要尊敬我。如果这样的老师，那不值得人恭敬。不是老师要求你恭敬，是因为这个静心来学道。老师看到你这样至诚恭敬，那传授给你，你一定会得到，是这个意思。我在民国42年，亲近方东美先生的时候，我是在工作，希望呢到台大听方老师的课，我那时候对于哲学很有兴趣，我跟他也不认识。但是我知道，知道这个人，对他生平事迹我也晓得很多，我非常尊敬他，我给他写一封信，我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他看，表明我想到学校听他课。那么一个星期，他回了信，要我到他家里去面谈。那么到他家里之后，他就问我的学历，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初中毕业，高中念了半年，跟着军队到台湾来了，就这样的学历。他听了之后，他不相信，他说你写的信，你写的文章，我台大哲学系的学生写不出来，他说你有没有欺骗我？我说我没有欺骗老师，我说我很想跟老师学点东西。那么他停了很久，他问我你是真的吗？他说我不能相信啊。我说是真的。我说我虽然嗜学很久，在抗战期间跟日本人作战的时候嗜学3年，可是我喜欢读书，我读的书很多，学校教育受的不多，我念的书很多，然后他老人家告诉我，他说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他说你要到学校听课，你会大失所望。这几句话像凉水浇头啊，就简直没希望了。这等于完全拒绝了嘛，所以我听了之后，大概脸色也就不好看了，表情就不好看了，很沮丧啊。那么老师很慈悲，最后他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所以我跟他求学，上课是在他家里小客厅、小圆桌上，是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这么教的。这个是我非常非常的感激。那么以后，他有许多学生呢，知道方老师是这样教给我的，对我都另眼相看。他说方老师眼睛长在头顶上，根本就瞧不起人的，他能单独教你，他这个很不简单。确实是如此。为什么他不让我去听课，单独播出时间来教给我呢？诸位说，就是那一点虔诚恭敬。所以我在台湾呢，还得到一点师承的边缘，这很不容易啊！以后学了佛了，张家大师也跟这个方老师一样，一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我跟张家大师3年。我的佛学根基是这样打下来的。戒淫入门是方老师戒淫的。方老师跟我讲这个哲学的时候，最后一个单元是讲佛经哲学。他一共跟我讲了4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讲这个西洋哲学，第二个是讲中国哲学，第三个讲印度哲学，第4个单元是讲佛经哲学。 啊，做总结论，他说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他这个是人生真正的享受啊，我是因这个才入佛门的啊，才对于这个佛经呢认识佛经，对这个产生兴趣啊，所以我跟一般人学佛这个路是不一样的啊，不相同的啊。张家大师非常了不起，那的确是正知正见啊，可惜呢他是密宗啊，亲近他的人比较少啊，是在密宗是以显宗啊做基础的啊，没有深厚显教的修养，在密宗里的决定得不到利益啊。我这个佛学基础这样奠定的，以后张家大师圆寂，我要把工作辞掉去跟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学佛，我跟他设立啊，所以我在台湾佛学的老师两个，哲学老师一个，三个老师啊，十三年，非常的单纯啊，学东西就是贵专贵精，就法门决定之后要一门深入，要找好的老师来指导，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现在去好老师找不到了，到哪去找了啊？实在找不到还有一个方法啊，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私塾弟子，走这个路，这个路可以补救。私塾弟子是孟夫子开端的啊，孟子当年在世大概眼光也很高，看看一般人啊，都不太愿意去拜他做老师啊，他心目当中啊，仰慕的就是孔子，孔子已经过世了，孔子的著作在，他就依据孔子的著作来学，遇到有困难的找孔老夫子的学生向他们请教，以孔老夫子做老师，他学成了，就成为亚圣。那么以后啊，采取他这种方式的人很多，在我们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连这个佛门里面也有啊，在中国历史上，像司马迁就是学左丘明的啊，这两个时代隔得很远的啊。他怎么跟左丘明学呢？学《左传》的，《春秋左传》留在世间的，专门学《左传》，他学成功了啊，成为一代的文豪。韩愈专门学司马迁，就是学《史记》，专攻《史记》。学司马迁也学成功了啊，这是在中国历代很多都采取这个方式啊。像佛门里面偶业大师就是学莲池大师，莲池大师那时候也过世了啊，但是莲池大师的全集在啊，以莲池为老师读莲池大师的著作，就等于听莲池大师的教训啊，他也学成功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深聊，李老师很谦虚啊，不以老师身份自居啊，他劝我学印光法师，印光法师是他的老师啊，印光法师不在了，印光法师文超在，这个意思就叫我专门跟文超学习，以印光法师为榜样，以印光法师为老师啊，他是印度的学生啊，这样来帮助我，谦虚啊，谦虚到基础啊 实在是难能可贵啊。那么这个方法呢，可以补救啊我们求善知识的困难啊。可是诸位要记住，就是亲近一个老师至少要五年，要跟他五年。那么换句话，假如我们以印光法师为老师，就是专门读印光大师文钞，你至少要读五年。五年当中除文钞之外，一切的书都不要看，专门跟一个人学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奠定我们修学的根基，学一家之言啊。以这个根基，这个根基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产生的正知正见啊，就是你将来会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啊。有这个能力之后啊，就开放了，就出师了啊。我们中国人讲出师了，就离开老师了，出去参学了，就广学多闻。这个时候什么都能接触啊，接触你有能力辨别邪正，有能力辨别是非，有能力辨别善恶，所以对自己成就自己无量智慧，绝对不受害啊。因为你不迷了，你不邪了，不染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佛家的五年亲近老师啊，他主要用意啊就在此地啊，就是叫我们成就觉正见啊，有这个能力才能够接触广大的社会啊，才能够接触无量的法门啊。这个时候值得其利，不受其害啊，才能够达到究竟圆满的学问啊。所以老师这个五年把你封闭起来，不准你向外接触，那个叫大慈大悲呀，那是在陶冶，在锻炼呢啊。我们今天这个求学跟这个方法恰恰相反啊，一开始学就广学多闻，学的我们这个头脑啊像浆糊一样一塌糊涂啊，乱七八糟的知己，理都理不出头绪，这个苦啊，这个太苦了啊。所以古人求学的方法不是这个样子的，跟我们这个方法恰恰相反的，它是先专后博啊，然后再精，它是用这个方法。现在我们这方法是先开头就博，博到后就精，精到那里就死掉了，就不能再出来，就死了。所以从前他的人他是活的，哎，他不是死的啊。胡适之讲这个方法是西洋的话是死的，为学像金字塔，先要剥，最后要进到极点就不能动啊。中国这个跟这个佛家求学呢，就像种树一样啊，先是根本一个，然后再这个枝叶花果再展开啊，最后达到巅峰，它是一个活的，它是生生不息的啊。这个方法确实是不一样啊，优点很多啊，受过这个训练才真正知道它这个利益啊。那么这是我在此地提出来，贡献给诸位同学做参考啊。佛法这个修学的得用啊，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所受用的，真的是利苦得乐啊，破迷开悟，利苦得乐啊。得的什么乐呢？自己本身这一生呢，幸福快乐，家庭美满，社会和谐，国家富强，世界和平，确实能达到。所以它是真实的受用，绝对不欺骗人啊。因此我自己得到这个利益，得到这个好处，对老师的恩德是念念不忘啊。没有方先生指引，我不可能入佛门，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认为佛教是迷信 啊，决定不能接受，啊，不知道他是教育，啊，这是方老师告诉我的，把这个错误观念改正过来，啊，所以我一生呢，这个非常非常幸运的遇到三个都是好老师，啊，张家大师奠定的基础啊，在李老师麾下完成了这个修学。啊，就是我学佛没走冤枉路，啊，十三年没走冤枉路，啊，没有被这个外境呢所诱惑、所困扰，这是老师保护的好，啊，所以亲近李老师一进门就提出三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就是只可以听他一个人讲经，除他一个人之外，任何人讲经说法一律不准听，这第一条。第二条就是看书，不经过他同意，啊，没有经过他准许，什么书都不能看，佛经也不能看。啊，第三条这是太苛刻了，你从前所学的我不承认，全部作废，从今天起从头学起，啊，好在还有期限5年。啊，这是什么？这就是古时候讲的四禅，他要保护你。啊，我自己是深受利益了，老师要求的是5年，我自动又加了5年，10年。啊，后面5年是我主动加的。啊，我遵守他的教诫，10年。啊，这真正得到利益。开始那个时候听他提出条件呢，跋扈啊、专制啊、不讲理呀、啊，这心里听的也是不太舒服。但是想想怎么呢？哎，还是接受吧，拜他做老师吧。啊，不接受三个条件，他就不接受了。啊，那就是一般听众讲经的时候来听，听完说他不管你的。相当不容易。那么我要跟诸位报告的呢，就到这个地方。下面呢还有半个小时，啊，到9点钟是吧？啊，还有半个小时啊。刚才同学们告诉我，希望我答复大家的问题，啊，那么诸位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就是说我们在做那些科学研究的，常常会利用一些小动物来当试验品。那么我想知道一下，就是佛法对于这方面的行为有些什么看法？ 这个做试验的是必须要的。那么在佛法里面呢，要保卫呀、啊、慈悲心。啊，这个佛法根本戒里面第一条就是不杀生。不杀生是不无故杀生，所以这个戒每一条戒都有开遮吃饭，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啊。那么像你这种杀生，这叫开戒，这个不是破戒啊。为什么呢？不是嗔恨心去杀他，而是拿它来做试验，试验成功能够救度许许多多众生。那么这个救度这些许许多多众生的利益，就是他的贡献。啊，这个在佛门讲舍己为人。啊，虽然这个舍己并不是出于他甘心情愿的，是被我们逼迫他舍己为人的，那不是他甘心情愿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用慈悲心。那么在杀生之前，最好给他做三皈依，啊，三皈依给他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盘僧，啊，在念阿弥陀佛，告诉他求生净土，圆成佛道，普度众生，他能够听，他懂，他能接受，凡是有灵性的，他都有知觉。 这个功德就很圆满了。畜生很不容易闻到佛法，很不容易听到佛号啊，所以在是这个没有用它之前，我们要爱护它，要照顾它啊。在到用它做实验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做这个仪式啊，这个就对了啊。那么常常做实验的人啊，或是佛堂，或是自己家庭有佛堂，有自己有小佛堂的，供一个往生牌位，超度的往生牌位啊，这是念念不忘他对于大众的贡献啊，愿他早生净土啊，这就对了。 师父，何为念神还虚啊？ 你这是从哪里看来的？ 这是以前一个师父说过，他叫念气啊，念清化气，念气化神，念神还虚。何为虚啊，师父？ 这是道教里面的，这个不是佛法里面的，讲的精气神啊。他讲的虚，就跟儒家讲的太极相似啊，讲的太极相似，不是佛法里面讲的本性，哎，这个不相同。 他说，你刚才说，提出一个佛教不是宗教，而是教育，这个观点是很特别。我是想知道一下，你是怎么定义这个宗教这词？你是怎么界定的宗教？因为如果按照西方现在一般的说法，宗教和科学的一个定义就是科学把一些相似的东西联系起来，而宗教呢是把本质上不同的东西联系起来，所以你又讲禅定，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手法在佛教里面，而这个禅定呢又不是通过我们所讲的科学方法去通过研究世界来得到我们的知识，而是通过清净我们的心去得到知识，这就好像跟我们所理解的科学很不一致。另外一方面呢，你又说这个如果佛不是神的话，这个如果佛不是神，而是他只是一般的人的话，如果他不是有，就是说意思说他不是高于我们之上，而是跟一般的人一样。如果在基督教里面，因为上帝是永远高于我们，我们只能够服从他。但是如果释迦牟尼，如果他只是一般的人的话，那我们现在的人也可以达到他的境界。那如果我们甚至我们可以超过他的境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服从他？我想知道。 好，这个关于佛教不是宗教，我提过，欧阳靖吾分析的非常清楚啊。那么他这一份讲记找找看看看能不能找得到啊，找到的时候我们寄给你啊。对，经文内学里头有，不错啊，不错不错，那里面有哎，你可以仔细看一看他这个讲记啊。那么你刚才讲的时候呢，所提出来的，我们人修行到相当的程度，可以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甚至于可以超过他，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所以佛跟人是平等的，佛讲人人可以成佛。啊，他不是绝对，不是说他是至高无上，在一切经上没有这种说法的。啊，佛法完全是讲平等。啊，所以在华严在圆觉上说得很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佛是什么呢？佛就是一个彻底觉悟的人。啊，换一句话说，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真正明白的人，我们叫他做佛。 是这么一个意思，哎，并没有把身份改变。像你们在学校念书，这个研究所念完了，得到博士学位了，博士还是你，哎，并不是博士跟你从前人是两个人，没这个意，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佛绝对也不是神，啊，是佛没有叫我们服从他，啊，是我们叫服从他的时候，那就错了。佛叫我们顶天立地，啊，叫我们依靠自信觉真经，啊，所以这个受持三规是皈依自信三宝，不是外面的。啊，他伟大之处啊，就在此地。啊，他不控制我们，他不牵着我们鼻子走的，啊，他叫我们顶天立地，叫我们个个独立。啊，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啊，所以佛他只是把他自己修学的，啊，这个理论、方法、境界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啊，我们依据他的理论，甚至于方法，我们自己可以能够去另外用方法都可以。啊，只要不违背这个原理原则，任何方法都可以达到同样的这个境界。啊，所以虽然讲禅定它是个手段，但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刚才我说过，通通是修禅定。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各种不同的方法，都能够达到这个禅定的效果。啊，从定才能开智慧。啊，所以无量无边法门不一定是佛都讲过的。啊，佛没有讲过的，只要符合这个原理，哎，都可以称之为佛法。你看这个门多广大，是吧？ 您刚才您说这个佛法是奠基在孝道之上， 嗯， 那这个孝这个定义啊， 嗯， 可能传统上到现在可能有所差异。孔子说这个古之孝者，就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那依照这定义来讲，到现在演变到现在，孝好像它的定义比较倾向于敬。像年轻人现在父母是孝子了，变成孝角色慢慢就是演变不一样，何况是西方人他们这个孝的观念是等于一种，他们有像那种我们东方人这种孝的观念，他是敬或是一种忠或是一种亲近的概念。那师父怎么样来解释说，现在的孝，现在的佛法如果完全奠基在这个不一样，不同的孝的定义上，那怎么样用的孝去开更多的慧根，去吸引更多的弟子。 你问得很好，这个孝啊，你要体会它的本意。那么中国这个文字是一种智慧的艺术，这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找不到的。它是个符号，符号里面会意，所以孝字是会意。在六书里面，就中国文字这个它是有六个原则啊来造的，这是属于会意。上面是老，下面是子。现在我们讲的是父子都有代沟啊，这代沟就是不孝了。这个孝这个本意是什么呢？是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体的。过去还有过去，啊，我们这一代，啊，这个老的一代，它上面还有，下面子孙永远延绵不绝。这是一个整体，绝对没有界限。这是孝的本意。啊， 我们佛法讲树穷三季，横地方面发展呢，横遍十方，这是孝的本意。所以孝这一个形象啊，这个图样啊，在中国把它缩小来看的时候，就是救助啊，也就是我们中国从前这种家族，大家族。这个家族就是一个团体，这个家族就是一个个体啊，一家上上下下啊，这个父子兄弟亲属啊，是整个是一体，这是一个孝的本意。所以它这是一个符号，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呢，就是宗持法门啊，净虚空变法界，就是自己一个人，就是自己本人，就是自己本体，这个意思就很深很深啊。这个佛在大经大论里面跟我们说明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字造字这个意思就很深啊，确确实实代表了自信，自信包容一切，涵盖一切啊，它这个符号就代表整个时空是一个是一体，有这个味道在。所以什么人能尽孝呢？严格来讲啊，只有啊诸佛菩萨大圣大贤才能尽孝啊。我们单孝养一个父母，这个平安，这不是本意呀、啊！啊，要把这个孝的时候扩充到啊，说孝敬一切众生，佛经里面就有了。啊，范仲淹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一点味道。啊，这个有一点接近孝这个孝本意的味道。啊，确实是如此。对于任何一个与父母同年龄的，都看作父母一样，一样的尊敬。啊，对自己子女相同年龄的，也都看作自己子女一样的照顾和一样的爱护。这是尽孝道。啊，孔老夫子在《论语》里面所讲，那是因人的。啊，这个人在某一方面有缺点，他就拿这个对峙了。是吧？这是我们古人所讲的，修行要务对治为先的，对什么毛病先对治的。啊，佛子讲孝讲仁，都用这种方法，所以他讲的都不一样，因人而异，而不是讲本意。啊，本意非常之深。啊，所以得到本意之后，然后才能够圆融。啊，像孔老夫子所讲，他那是应用。是一种非常圆融的应用啊，人的本意跟孝也是一样，也是个会意啊。人是二人的，二人合成一个啊，自他不二了啊。儒家讲推己及人，推己及人还是分开的，自他不二才是真正是人。就是一切众生跟自己啊是一体，是不二，那才是真正的人的本意。所以现在这个大陆共产党搞这个简体字，我很反对啊。啊，不晓得中国文字之优美，中国文字的智慧，啊，叫你看到这个文字就开智慧。就能够体会到啊，所以这是在其他的外国文字里所没有的，看不到这种现象的 啊。师父有一个问题，因为觉得说趁师父来美国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所以就是说希望能够在 这个长案的话，这个问题请师傅提供点指导。就是说我们佛学寺里面有不少人是专门，可以说是专门修持净土法门。那在这一次师傅来这里的演讲里面，我个人发现师傅非常的重视禅定的修持，甚至今天说的明白，禅定是一个开智慧的一个枢纽。那我们在佛学寺里面曾经有过一次讨论，就是提到说，尤其是我个人发现，在净土五经一论里面，对于禅定本身的修持的，尤其是程序上面，还有它的在不同程序里面所出现的状况，对于程序跟状况，在净土五经还有一论里头的阐发或者说明，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很详细或者很清楚。那所以我个人曾经提供的意见就是，或许我们应该，如果我们有能力或时间的话，把佛教其他的经论，尤其是对于禅修的刚刚讲那种情形的说明的比较详细的经论呢，提出来重新的理解，跟甚至或者做一点实修的实验，来补充净土五经跟一论里面对禅修的说明上的不足。那我想就这一个想法呢，请师父就是说鉴定看看这个想法本身是不是可行，或者说是合理的，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问题，谢谢。 如果说是净土经论里面对禅讲的不够详细、不够明白，那是你对于经没有熟读。啊，讲的实在是太清楚了、太明白了。啊，假如在这个里面看不明白呢，参考其他经论，这是可以的。啊，未尝不可以。啊，如果你真正把这个经看懂了，你就晓得这个经宗里面修行的纲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就是禅定。弥陀经里面一心不乱，就是禅定。啊，因为禅定就是一心，一心就是禅定。啊，刚才我曾经跟诸位报告过，说法名词不一样。啊，在净土宗叫一心不乱，在禅宗叫禅定。啊，在天台叫止观，在华严叫法界观，啊，在唯识叫五乘唯识观，啊，通通都是禅定的名词。啊，所以我们不能执着一个名词，把其他的都忽略掉。啊，譬如你一个人多才多艺，你有很多头衔，我就执着你一个头衔，其他的我都不承认了，这是错误的。啊，所以名相啊不同。那么佛为什么建立这么多名相？是为了破执着，这个意思要想的。啊，佛一桩事情设十多名相，就是叫你不要执着。佛法的修学自始至终破执着而已。啊，所以华严上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了，他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一句话把病根说出来了，我们的病根是什么呢？妄想执着。啊，佛一桩事情说许许多多的名相，就是告诉你，你懂得这个意思就行了，不要执着这名相。名相是假的，啊，连我们中国老子都知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啊，何必执着这名相呢？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刚才说了，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手段，修什么都修禅定。啊，或者我不讲禅定。都是修一心不乱，都是修止观，这都可以吧？一点没说错的，八万四千法门通通修止观，八万四千法门通通修一心不乱。 啊，换个名词，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离开禅定，决定不是佛法，什么都得不到。啊，这个要晓得。啊，禅定就是清净心，禅定就是平等心，禅定就是觉而不迷，就是觉心。所以名词你要只随便找一找，可以找到几十个，啊，通通说的一桩事。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桩事，就觉得有必要可以去参考，啊，可以去研究其他的经论。啊，如果觉得没有必要，这一门深入决定的利益，这是这是重点。啊，但是学佛最大的难关是怀疑。啊，信心的建立是破疑生信。你有疑，你的信心不能建立。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你有疑惑，你有夹杂，对于你修一心不乱是很大的障碍。啊，这是刚才跟同学们也报告了很多法门要选择，选择之后就不要改变。一门深入，啊，你一门深入进去了，一切法门你都得到。啊，佛法就好比一个教室，这个教室四面八方开了很多门，叫法门无量无边。你要进来，只能走一个门你才进来，你走两个门、三个门你进不来的，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门门都好，啊，门门都进来嘛，进来都统统得到嘛。你在静宗里面，你得一心不乱，哪有不得禅定道理？啊，禅里面明心见性，你也得到了；教下大开圆觉，你也得到了；密宗三密相应，都得到了，一得通通得到了。啊，所以古人讲了，一精通，一切精通。他这个跟我们现在一般学校不一样，我们学校这个科系你成就了，那个科系还不懂。佛法不如此，佛法任何一个宗派，你一样通了，所有都通了。啊，都都圆满解决了，啊，因为它是一个信心。 师父，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想着，大家知道哲学是众学之母，那因为我们分别都学了各种不同的学问，经济学啊、心理学、社会学，它像心理学里面，它有基本一个论点，就认为人类所有的利他行为，最后呢，终归于都是回到自利的这个观点上。比方说最极端的例，就是说有一种母蟋蟀，他在他孩子还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愿意牺牲自己，他会让他孩子吃掉他自己，就孩子把妈妈吃掉。那这个在动物基因学里面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妈妈为什么愿意利他牺牲自己呢？那是因为在他的那个他的基因里面有一种，因为他的孩子吃掉他就能够把他的基因传下去，最后呢还是利到他自己本身的基因的基础上。那就是因为我们太着相了，我们所有学的东西，像经济学讲人吃的动物都是为了自己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快乐，大家都快乐。那这个是很着相的东西。那以我们怎么样用那个哲学或佛学的观点来包容这些很着相、很有差别性的这些学问？ 所有一切现象都是性德的启用，在启用里面有顺性，有逆性。啊，顺利都是性德的作用，所以在真正见性的人，他顺利都平等。啊，为什么呢？顺是性，逆还是性。啊，那么在初学教学当中，对菩萨教学，那跟我们一凡夫教学不相同。凡夫心不平等，凡夫烦恼习气没有断除，那么换句话说，他有苦乐的感受。啊，既有苦乐的感受，佛教学的时候还是希望你多能够得入，少受一点苦。啊，是在你现前感受当中，因为你境界没有超越苦乐，超越苦乐的境界，那又是一个说法了。所以佛法你要是仔细去读华严十玄门，你这些问题全解决了。 想社学门就是告诉你对于宇宙人生复杂的现象里面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处理它啊，才知道法法圆融啊，才知道的真实的状况啊，然后才晓得众生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你就有能力来处理了啊。那世巡要说起来很麻烦啊，清凉大师在这个华严疏钞里那一段文很长啊，所以华严的特色呢，这个世巡六相啊，是华严经的特色，给我们解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能够帮助给我处理任何复杂疑难的问题啊，这个值得去读啊，华严经的疏钞。 法师好啊，一开始我必须说明一下，我完全在以前没有接触过佛教，那在我印象里，我会觉得佛教是一个蛮重视仪式跟程序的一个宗教。那刚刚听法师说，佛教它主要精神是在法语，而且还有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可以不假外求的。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层面上着眼的话，那些仪式跟程序，它的作用在哪里？ 你问的问题很好，因为我在最初接触佛教跟你一样，所以我认为佛教是迷信，而且佛教是低级宗教，跟耶稣教、天主教差远了。为什么呢？人家只有一个神，这真神，这佛教多神，那么多神。是不是？这泛神教，泛神教就是低级的宗教啊，什么都拜啊。啊，现在佛教啊，确确实实，你再去看的话，就是这个现象。啊，但是这个是完全变了质的，它根本就不是佛教了，所以说它变成宗教了，啊，而且变成是一个低级的宗教。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理解的。但是释迦牟尼佛当年所传的教，以及传到中国在清朝初年的教，不是这个样子，是教育啊。我们今天要学的是学佛陀的教育，我们不学这些宗教啊。那么宗教佛教是有仪式啊，仪式是非常隆重庄严，这种仪式就像我们现在唱歌跳舞言剧表演一样的啊，用意在哪里呢？是戒引呢大众，他用意在此地啊，这个是他真正的目标，所以他讲求艺术音乐舞蹈啊，他里面有这些东西啊。你看敦煌的壁画啊，这个天女的歌舞，佛在那里讲经说法，那个载歌载舞，那个场面多美呀！啊，的确是高度的艺术啊。那么这个是呢，是吸引这个大众啊，让他们呢从这个地方啊去认识佛教，去探讨佛教，因为佛教本身不宣传。啊，用这个方式来戒引啊，这个歌词是最普遍的戒引，就是对佛陀教育的赞美啊。我们唱这个歌词，人家听了，哎，他听出味道出来，他就会来请教来问啊，这样引他入门。我们不去拉他，不去直接介绍他，用这种方式啊，就是这是仪规呀，他是这个用。啊，但是现在仪规里边已经不单纯了，已经很掺杂些鬼神了，鬼神打起交道了，这个是在从前佛教里头没有的啊，像现在超度死人，这个是绝对没有的。 师父说，世界是对自己而言，那我们不应该对周遭 些不能建立的事情的动心。那我想不动心这种境界我现在是觉得做不到，那我想请师父指导说，在我们无法超越苦乐的时候，对于周遭一些不合戒律的事情应该抱什么样的心态最好？ 这个如果我们对于对方很熟悉啊，真正爱护他，这是用规劝，规劝的原则决定不能有第三者在场，这是规矩。如果有第三者在场，决定不说。啊，有第三者在场，绝对不说人过。说人过是可以，只有一个人，这是规矩。啊，这个是正确的。如佛都是这样教给我们。 请问这个密宗和宗教它们有什么区别？密宗是属于宗教还是宗教的定义是什么？以及何为宗教？请教师父。 这个密宗是佛教里面一个宗派，那么它所属于特别的，好像人家看的宗教就是它的仪规呀，特别多，特别重视，不像其他宗派，其他宗派对于这个仪规的重视没有密宗那么样的严格，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繁琐啊。而且呢，其他宗派可以说跟鬼神呢很少往来，不打交道的，不往来的。密宗里边许许多多神咒啊，都是招揽鬼神的，啊，他跟鬼神往来特别密切，啊，他是佛教里面的一个支派。啊，所以佛教教学真的是方便有多门，啊，归元无二路啊！啊，在西藏，在印度的北方，原始的宗教就非常兴盛。啊，所以佛教在那个地方呢，换一句话说，就是用原始的这个宗教。把佛教的教义啊渗透到里面，换一句话呢，就是原始他们本身宗教的一种改革。虽然改革教义渗透，但在外表形式还是他们原来这个神道教的这种形态。啊，所以他给这个传到中国来的这个大乘其他显教宗派的时候是迥然不同，这是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的。你要问宗教定义，现在一般这个词典上都查不到。啊，宗教里面最重要的，它就是要有一个主宰的神的，这在佛教里都没有啊。佛教里什么是主宰呢？你自己自信是主宰的，那所以他没有主宰神。啊，所以宗教里面人跟神决定不能平等，佛教人跟佛是绝对平等。这个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建的这个道场要守美国人的这个风俗习惯，人不能跟神住在一起，他们把佛菩萨都看作神，所以我们道场人不能住，我们要住在外面去，本来我们可以住的，是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把佛看作什么，我们也只好哎，从多数吧，也就这道场不住人了，就不能住人。等到哪一天的观念通通转过来之后，哦，原来佛菩萨不是神，人可以给他供住，是不是？ 我想我有两个问题就想问的，第一个就是他的净土中修的就是最后我们的那个目标，就是往生净土嘛，到西方极乐。那基督教他们提出来的那个论点也是说最后往生，不是往生，他们说有去神的那个天国。那这个因为他们提出来这个目标跟我们提出来的那个目标好像是很相似，那我们说净土法门修的是 是很方便的一个法门，像念佛往生，现在一心不乱。那他们讲的也是很简单，就要爱人爱神就可以了。那我就想问，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这个讲到生天国跟往生净土，确实是很相似啊。但是天国是在六道之内，没有超越娑婆世界，这个要知道。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不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是另外一个大千世界，换一句话说，通通是往生，往生的地方不一样啊。像我们在台湾是移民到国外，一个移民到美国，一个移民到澳洲，都是移民的地方不一样啊，这个情形就是如此，所以这个不相同。那么升到天国，跟升到佛国，情形实际上又不相同。啊，升到天国，真的就像我们现在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它是另外一个社会的形态。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像你们在麦迪森念大学，西方极乐世界是个学校，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啊，是个学校，是完全是个修学的环境啊，所以跟一般这个生活环境它不一样啊。所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在那边求学他在那边必定成佛，必定成佛就决定拿到最高的学位，就这个不相同啊。你升到天国的时候成不了佛啊，你这个福报比人间是要大得多啊，这个是一定的啊。所以这个两个地方情形不相同啊，但是两个地方啊要去的话呢，在条件上讲都不困难啊，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啊，这一点要清楚。 如果我不接受他们神创世纪 啊， 这个 神创世不能不承认，但是你要有理性的去观察啊。神建造这个世界，我们说美国华盛顿总统建造这个国家，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建造这个国家，是这一种建造，这个可以承认的啊，不是一草一木是他制造的，不是的，那个看法那就是错误，那他本身都解释不通啊。这个天上他也有制度啊，天主就是天上的帝王，天上的总统，帝王也得轮流做的，总统任期到了也要换的。那现在他这个上帝是现在这一届的，他将来退位了，底下还有的，他不是永远做到底的，这个要知道啊。这个在佛经里面讲得很详细。我以前住在这个台北，住在木栅的时候，那么我的邻居啊是方好啊，方好是天主教的神父，他跟我往来很近啊。那么我这个家里头有一部大藏经，这个方先生常常啊来借看，看了之后他告诉我，他说佛经上啊对于这个天国讲的，他说比我们圣经讲的详细耶，好像是去过似的，是不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一点都没错，我说我们确实去过了，我说你们那是在理想，还没去过了，是不是？确实如此。那么以后是 罗光主教请我在他们学校里面担任过口啊。那个学校呢是东亚主教团所办的一个，在台湾办的一个叫东亚精神生活研究所，那么请我去讲啊佛教精神生活，讲这个课程。哎，那么他们是两年，学生呢都是神父修女，啊，那个资格都很深很高的，啊，选拔出来训练。哎，我在那里担任了佛学的课程，啊，我讲了之后，我跟他们相处非常融洽，哎，处得非常之好。我告诉他们，我说很可惜呀，你叫我来讲这个佛学课程，如果要讲你们的经典呢，那就更有味道了。他们经典里面许许多多矛盾解不开的问题，在佛学里面全都化解了。啊，所以这些神父们很愿意跟我往来。